品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4:05，欢迎来到正在节日里面还在辛苦为大家直播的女神百分百，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刚刚健身回来，非常开心坐在这儿和大家要聊一聊今年秋天流行什么衣服的小雨。 既然你这样说了，那就是我是健完身吃完饭在家又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拿着我的时尚单品来到节目当中的泽华。 哎，今天呢我们百分百 party 的女神衣橱要跟大家聊的是时尚断舍离，如何逃离乱买的黑洞。我跟泽华纷纷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现在镜头看到直播间台子前面 摆了 很多各种货品，大家可以交一下定金来订货啊。 所以此时此刻收看节目的各位，如果你看上哪件号码合适的话，真的会高价卖给你哦。 绝对不会便宜哦。对哦，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期节目了。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是一定不能错过，千万要看，而且同时也可以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本期节目。其实今天我跟泽华带来这些衣服不一定都是 OK 的， 对， 也有可能是一些乱买的黑洞。 对， 当然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如何来逃离这些黑洞，我们走过的弯路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再走了。 而且我觉得十一假期这一天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赚到的，因为十一很多品牌在打折。 对， 如果你觉得我们推荐的衣服是不错的话，你可以直接去打折店当中买到打折的衣服，很划算，省钱了。 你告诉他们，他们不就不会高价买咱们的衣服了吗？ 不是， 你这样的话节目就赔本了呀。 够多的话，我们也会给你。 是的，没错。那首先呢，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今天的直播间异常的火热，所以我的心情也是非常的火热。 大家的心情也非常的火热， 你就是 很想高价购买我们的衣服。 是的，不要忘记哦，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酒吧，就有机会来高价购买我跟泽华穿剩下的衣服了， 绝对的赚到。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女神麻辣烫的三条资讯其实也是跟时尚相关。我先要问问泽华，因为泽华他是不知道我们今天麻辣烫的内容的。 是， 你知道今年冬天最流行的颜色是什么吗？ 最流行的颜色不知道，但我乱猜一个吧。 你就是火， 红色。 对 对， 而且不是像以前那种比如说一身黑点缀一点红，今年流行的红是全身穿的通红。 你说女生从头到脚都是红吗？ 对啊，从头到脚，就是各个秀场包括纪梵希啊还有很多很多秀场，他们都是从头到脚 吗？ 对，不，它的那个名字不叫中国红，叫做石榴糖浆红。 石榴糖浆红， 对，被很多时尚博主和各个品牌主推为今年秋冬不可或缺的流行色之一。 嗯， 它听起来就是甜蜜诱人的色彩，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颜色呢？我们赶紧来看几张图片感受一下。这是今年各大秀场的图片，大家都穿着通红的大衣。你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就连手里拿的包包都是红色的， 是的， 而且配的口红的颜色也是大红色，脚上穿的鞋子也是大红色的。 所以看到这三张图会想到一首歌曲，欢欢喜喜中过年。过年穿这样的衣服老人会很开心的。 但是我个人因为平时出去逛街的时候会瞄一眼店里的新品，也是会看到一些很红的大衣， 是 可能不太会愿意去挑战。哎， 而且我觉得红色好像是每年不变的主题， 对， 每年的流行色都会有红色。 对， 哇，这个衣服很难穿。哎， 很难穿，无论 且不说底下那个纱裙，上面的衣服也很难穿。 而且里面那个红色打底袜也是很难穿， 很容易就穿得很土的感觉。这是哪位明星吧？ 对，这是某位明星，他 连袜子都是红色的，你看到吗？ 对，连袜子都是红色的， 只有鞋是红色的。 对，只有鞋的鞋身是白色的，包包也是红色的。 他这身红色挺好看的，而且是运动风的感觉。 对，太扎眼了，很多明星都喜欢这样穿，还有国外的一些时尚博主。所以现在这么流行这样的红色的话，泽华，你会考虑作为男生去选择这样的一身来穿吗？ 哎，男生穿红色挺帅的。 一身红。 但是我觉得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穿这样的一身红的话，是有一种很隆重的感觉。 对， 感觉你今天要参加什么样的重大的场合。生活当中如果穿一身红的话，别人可能真的以为是欢欢喜喜中国年了。 可是对，除了过年这种场合，你要是说其他重要的场合，比如说朋友结婚这样的场合，也不太适合穿一身红。 对， 毕竟人家 是 主角。 OK 的，对，你要穿一身红的话，大家可能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你。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年流行的这个红色呢，叫什么来着？叫石榴糖浆红，也是很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时尚断舍离嘛。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一昧的去追求一些最近很流行的一些元素。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但我觉得买一件穿在身上是 OK 的。就尽量避免就一身全是红色，因为对于大家而言的话，想要搭配出一身很好看的红色挺难的一件事儿。 对，像我这样很朴素素净的女孩子，我可能就比较喜欢全身上下点缀一点红。 但我是想，如果你今天牛仔衣是大红色，不是石榴糖浆红， 我就可以去过年了， 也会很好看。我觉得你穿会很好看的。 真的吗？ 对， 不是欢欢喜喜中国年吗？ 是的。 好了，说到这儿呢，我要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时尚断舍离。 直播之前他还在安利给我。 对，这本书是真的我看过的关于时尚方面怎么说，对我来说是看完以后非常有益的一本书。我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它里面的一些目录对我们生活很有帮助，比如说越是时尚的人所拥有的衣物越是不多。 对 对，是这样的，就是这四大迷思让你落入拼命买衣服的陷阱。他这本书的基本上的意思呢，是说让大家不要说过度的用一些很便宜的价格去买很多很多件衣服，比如你可以用五件十件衣服的价格来买一件很精致的衣服，成为你的经典。而且它里面有一个观念我都不用看我都背下来了，说得很经典。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如果你在一段时间内重复穿了一件很厉害的衣服，可能别人也会觉得你是一个穿着品味很棒的人。 是， 但是你这段时间突然你为了每天换衣服而穿了一件很便宜质感很差的衣服，那可能对参差不齐，别人就会觉得哦，你这个人时尚敏感度可能不是那么高，可能只是偶尔穿得好看一下。 因为今天90分，明天30分，这样一打平均分60分。 对，后天10分。所以它这个里面有很多对我们来说非常好的建议，我觉得泽华你可以看一下。 哎，我觉得男生是这点很重要的。因为我是很爱买衣服的男生了。每回买回家衣服呢，我就会直接放到这个衣帽间当中的这个架子上。 对， 然后我就会发现衣帽间当中的衣服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如果你不扔的话，你看似你的衣服很多，但实际上你能穿的很少， 能穿的没有几件， 而且显得你真的很不时尚。 对， 就是显得你家里摆的东西乱七八糟，并没有一个时尚的条理。 是的，所以一会儿在我们百分百 party 环节也会跟大家介绍，泽华也带来了几件非常失败，虽然他自己不承认，可他确实没有穿过。我觉得泽华，你觉得什么样的衣服买回来算是失败的？ 就是你当时在店里看，你觉得很好看，一连连买了好几件，回到家以后你根本不会想穿它，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机会、场合和那个心里的愿望想要去穿它，这就是失败的。 对，我跟你有很多相同的经历，可是就是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要买，总买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一定会有机会穿的。 是， 只要买这件衣服绝对能衬托出我的美。 对，然后你挂在房间里你也会觉得好看，但是你真的不会穿它。对于男生而言的话，可能衬衫是最多的一次选择。 所以说了，希望大家能够逃离这些乱买的黑洞。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小视频。女生经常会买各种各样颜色的口红，像泽华平时也经常吐槽我跟袁一，我们两个人经常会买各种颜色的口红。 你这个今天涂的颜色是玫瑰糖浆红吗？哎，不，石榴糖浆红， 好像是的耶，石榴糖浆红， 对，很红。 你的时尚敏锐度很高。 然后呢？ 然后呢？ 很多很多的口红， 但是有一些口红，时间长了之后它一定会过期，或者是会断掉。 口红是会过期的， 会过期，而且口红会断掉会干，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很实用的小视频，是教大家来利用这个怎么说没有用的口红来让它废物利用一下，让它重新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还挺有情调的呢， 有一只可爱的小狗狗， 对， 它一会儿可能也会涂石榴糖浆红。 现在我们正在播放的这个视频是教大家帮不小心折断的口红，让你怎么把它重新利用。 妈呀，是做成了马卡龙吗？ 不是啦，它还是一根口红，只是让它会用吹风机，然后把它吹到融化， 就断掉了口红。 对对对对，我有很多口红都是断掉的，所以回家可能真的会想考虑试一下这个方法。 融化就是那个一个饼的那种口红，对吧？拿手直接蹭一蹭抹到嘴上，看很多女生这样子。 不是，真的，一个饼的口红。 现在是，这应该是过期的口红。 对，是过期的。然后在那个小容器里面放的是橄榄油，十克的橄榄油。 加热。 嗯。 把过期的口红的那个头用绳子给它截下来。 这个方法很麻烦，我可能不会尝试。 加热以后，这个口红就变成了石榴汁， 变成了石榴糖浆红了。 哦，然后让它自然的变凉变干，就变成指甲油了是吗？ 对啊，不是，男生对于彩妆方面可能真的比较白痴，他这个很巧妙的是做成了一个双色唇膏。 哇塞，这个很厉害。 对， 省了很多钱。 可是你会去想尝试这样的方法吗？ 男生当然 不 会想用了。 就如果你是女生，你用唇膏的话，你会愿意去做吗？这么复杂。 如果我是一个勤快的女生，我可能会做。如果我是一个比较懒惰的女生，我真的不会。 我也不会，真的很麻烦。 哎，但我觉得如果男生在收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话，你可以把女朋友的过期的口红你这样做完送给她，她真的会很开心吧。觉得这男朋友实在是太贴心了。 他不会开心，他会觉得你为什么这么粗糙，为什么不直接买一支新的给我。 女孩子心思真的是很难猜。 大家不要忘记，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或者是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时尚断舍离，如何逃离乱买黑洞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 好， 我们的女神衣橱。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 我是泽华。 嗯，好喽， 没有了，你有很多的 title， 对，你有很多的期待。好啦，今天我们这期的主题是如何逃离乱买黑洞。 嗯， 就是我跟泽华都带来了很多衣服，有一些是我们真心推荐给大家的，你买了之后绝对不会后悔花了这个钱，可以一直穿下去，永留的经典。还有一些呢，是买了之后真的一次也没有穿过。然后我们会把自己的一些亲身的经历和血泪史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男生白 T 恤还有那个衬衫是很多男生会买的黑洞。 白 T 恤和衬衫是安全的黑洞啊，怎么能是黑洞呢？ 因为很多男生买白 T 恤觉得这个件好看，他会一连买十件。 一样的吗？ 一样的。我甚至建议一个男生直接买了20件带回家。 为什么？ 然后他常穿就那3-4件，剩下就放在那里。 但是他那个上面的 logo 肯定是不一样的吧？ 啊，对，是的。啊，也不是，有的时候就这一款他觉得好看，就是一连买10件到20件，他觉得一年肯定有很多的机会穿，然后 你买一件 穿干净的，这是白 T 恤啊，还有衬衫， 那不如找一个女朋友帮他洗啊。 女朋友不是那么好找的啦。衬衫也是一个黑洞，因为很多男生看到一款衬衫，他也会买很多很多件，然后发现就拿回家以后，他常穿的还是那么一两件。你知道男生很懒。就很难去每天去想我今天怎么搭配这样不同的衣服，所以这样的黑洞一出现的话，又占家里的空间，然后又会发现自己不时尚。 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说。哎， 所以女生要多跟男生聊聊天。 我觉得很夸张，女生经常会乱买的一些黑洞呢，我个人认为的啊，就是可能今天我去逛街心情好，我就觉得我必须要买一个什么东西 啊。对，很多女生是这个样子的，男生不理解。 对，真的吗？ 对， 就今天我开心，我到了这个商场里面，我一定要买出一个东西来。 你知道很多女生说我去溜溜弯， 嗯， 就跟闺蜜一起去了，去了以后她又真的会买一件两件甚至买十件。 啊，十件不会，我很少一次买十件。 就加上什么什么彩妆啊，香水啊，不搭不搭那些嘛， 就是硬买。 对， 所以我非常不建议大家的是硬买。 嗯， 你在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你首先一定要想到你回家到底有没有机会穿，尤其是上衣或者是女生的半身裙，你要想你家里现有的衣服有没有能和它搭配到一起的。 嗯， 如果没有的话，或者是这个颜色很跳脱你平时的风格，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好好考虑一下了。 但买的过程当中都会觉得有机会穿的呀。所以这就是黑洞嘛。 对啊，所以我有一次就硬买了一件连衣裙。 嗯， 乱买的，我现在可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好的，小雨要去 直接就在这个主播台就可以了。今天 直接在这儿就可以。 这件衣服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这个样子。 当时我买的时候呢，它是一件白色的连衣裙，我是因为它在腰部的中间有一个镂空的设计，再加上我的腰很纤细嘛，所以我就觉得如果露出一块来会很好看。 这个秋冬穿应该是好看的呀， 但是它不适合穿那种打底袜 啊， 一穿上那个就不时尚了， 就会比较尴尬。 对，所以只能光腿穿，但真正光腿穿的季节又会觉得很热，因为它的材质是那种有点毛呢，就比较厚的，所以买来之后一次也没有穿过。虽然刚刚已经被泽华吐槽说好脏，可是我真的一次没有穿出门，就连吊牌都还在上面哦。 是的，家家都在。 很尴尬，所以就变成了我一件非常尴尬的衣服。 这是多大？2号码。 2号码。 各位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觉得这件裙子是你喜欢的话，你愿意出价买的话，可以留言给我们哟。 请开始出价。 我们会包邮的哟。 底价100。 那我出150那走，可以送给妈妈穿。就是这样的衣服其实女生很容易出现啊。 对，而且当时我是就是因为避开了泽华说的那个黑洞。 嗯， 你说总觉得有机会穿嘛。 对， 就是上身的衣服和半身裙之类的。 你当时是不是想着秋冬的时候办公室会热？ 对， 虽然穿这样的衣服在办公室很合适。 对， 但是没有想到 你很了解我， 你从家出门还是要在外面待一会儿的。 嗯， 然后就会很尴尬，腿很冷或者胳膊很冷， 很尴尬。而且像我这样，我是个子比较高的女孩子，我的胯会宽，所以穿上这个裙子它有一点大，不是非常合身，就会显得我的下半身比较粗犷。所以我这也是我不愿意穿它的原因之一。曾经套上了好几次，但是没有办法穿出门。 你说这也是一个黑洞，就很多人当时买这衣服的时候说我之后会瘦，所以我故意要买小一码的，然后发现他根本不可能瘦，这个衣服穿不了。还有朋友要买大一码的，说我之后可能会胖，然后发现他的身材也不会有变化。 对，我有一条裤子是 Gigi 同款的， Gigi 就是那个超模嘛，我非常喜欢他。当时去年冬天的时候，有一条他非常红的裤子，牛仔裤，特别的好看， 铅笔一样的，很笔直的。 对对对对对，但稍微有一点点宽松，会显得你的腿很直、很长、很细。当时我就买了，找代购千辛万苦买。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刚刚生完孩子，身材还没有彻底恢复，但是我对我的自己的身材没有那么的有自信，我觉得我可能也不会瘦到现在这个份上吧。于是呢，我就买了一条2号码，但其实我穿最小码就 OK 了，所以那条裤子现在为止都是非常的肥。 但那种裤子一旦肥了就不好看了。 对，肥了就会显得宽了。 对。 但是如果再买，后来我还想再找我那个代购朋友再买一条，但已经买不到了。很难过。 所以这样的一个黑洞一定要避免。 对。 而且我觉得裤子是最尴尬的，裤子和女生的裙子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衣服是比较好送人的，裤子和裙子不太好送人吧。 对，而且你穿剩下的，如果不是那种跟你关系非常好的闺蜜，送给人家好像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 对，所以这样的黑洞尽量避免啦。这是第一条裙子。 是的，第一条裙子。另外呢，还有关于牛仔裤的故事，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女生牛仔裤，刚刚我也说了，很多女生非常的喜欢穿牛仔裤，牛仔裤也确实是大家在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单品，一条两条都不够。对，而且还会显得很简洁啊，很干练啊。总之，各种场合、各种耍帅呀、约会什么场合，你都可以穿牛仔裤， 非常百搭。 对，但是呢，首先穿牛仔裤也是有些黑洞的，比如说，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轻易的挑战低腰牛仔裤。 这男生女生都不要轻易挑战，是吗？ 男生倒还好，因为你们男生的比例本来就没有我们女生好， 特别是像胖泽华这样的比例，腿部非常粗壮的男孩子，穿这个牛仔裤，更加有很多黑洞。你先说女生。 对，女生的黑洞就是我建议大家尽量还是选择高腰的，因为高腰可以把你整个的腿部的比例拉长。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我本身是那种腿真的是很细很长的女孩了， 还直，是漂亮的， 还直。但是一会儿我可以在表演区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穿牛仔裤是不好看的，尤其是今天我特意穿了一条想让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缺陷的紧身牛仔裤。是因为呢，如果要是胯宽的女孩，你穿了紧身牛仔裤，它又很长，你又会把你的整个臀部都露出来，线条都露出来，这样的话你的缺陷就完全暴露在外面，就 整个臀部都露出来，好污啊。 不是，就整个线条。所以说为什么说穿裙子会显瘦一点，就是因为它可以把你稍微胖一点的赘肉挡住。所以即使连我这样没有什么赘肉的人穿上去看也会显得 不是那么瘦。 我作证，因为他好几次穿不同颜色牛仔裤，因为像你这样漂亮的嘴型，穿浅色牛仔裤，按理来说是很漂亮。 对呀、我也是很纳闷儿。 但是他每次穿完以后都会觉得，哎，你的腿怎么看起来那么粗的样子？ 对。 但其实如果是露光腿的话，或者穿短裙的话，显得非常的漂亮。 就是很奇怪，所以建议大家。而且这两年也是不是很流行这种非常紧身牛仔裤了、比较流行那种稍微宽松一点的，这样能显得腿很细，或者是那种拼接的，比如说中间一道是浅色的，然后两边是深的、或者是反过来都是 OK 的。 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时尚断舍离，在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还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时尚的黑洞，以及我们真的是良心推荐的一些衣橱当中男生女生都应该有的一件百搭品。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好不好？ 好的哟，我今天准备了一首歌曲，在十一期间我相信大家也都看了英伦对决这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推广曲，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欧阳靖本人唱的， 是零。 你是不是还前两天采访过他？ 对，我做了他的巡演。 他是不是还给你起了一个英文名字 ？Robert Rubber。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欧阳靖的这首《零》。 Running from my destiny, a couple laps and it'll probably jog my memory.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I can't pretend to be unaffected by the trauma in my life. And it's not just me, I had to watch my family sacrifice. If I could, I would go back and make it right. Back to zero, nah, I ain't going out without a fight. 对这些太阴都会做人在尿心好跑，平时习惯将自己同其他人比较，这种行为每日每秒都尝试克服，因为只有个人的突破才会令你成熟。我就是唯一一位感受到我的辛苦，所以无所谓，就算要被人低估，目标只有一个，发挥我所有能力，就算要从零开始都要做到成绩。忘记我的过去，忘记我的成就，还有我的错误，为了尝试走新的路，我愿意放下一切。 If that's what I gotta do, come on. 零零零，从哪里开始？零零零，放肆开始。零零零，从这里开始，放下一切。 If that's what I gotta do, yeah.如果你是我，可能你不会这样办，但你不是我，你只可以刮目相看。有些时候不能只依靠预感，你以为我没计算，其实我是相反。决定上这个舞台，目标是清楚，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全力以赴，一直保持着随声的态度。这种想法在脑里已经根深蒂固，一步一步怎么应对的环境，最后会怎么样根本是命中注定。这是我的生命，不是好莱坞电影，剧情会怎么发展是不能确定。我的真正身份是谁写到如今，没数要再保密，我更充满决心。你们给我的鼓励是最大的原因，这次的经历永远都会刻骨铭心。忘记我的过去，忘记我的成就，还有我的错误，为了尝试走新的路，我愿意放下一切。If that's what I gotta do, come on. 零零零，从哪里开始？零零零，不是太迟。零零零，从这里开始，放下一切。If that's what I gotta do. Everybody wants to be a hero. Everybody wants to be a hero. But nobody wanna start from zero. 也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有请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女神小雨已经闪亮登场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 大家好，我是断舍离的泽华。 你根本就是还没有开始断舍离好吗？ 我对即将开始断舍离，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断舍离。Come on。 好，今天我们这一期女神衣橱的主题呢是时尚断舍离，如何教你逃离开乱买的黑洞，也是把我跟泽华平时乱买以及买的很成功的一些衣服带到直播间里来，给大家做一些亲身的示范和分享。 是，也欢迎大家在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同时呢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乱买的一些黑洞的衣服。 哎，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了， 希望有一天吧，我们女神百分百也可以办一个这样的衣物交换大会。可以把你的黑洞给别人穿。 不一定啊，你不要露出这样恶魔的笑容，也许别人的黑洞在你身上就会绽放光彩。 是，哎，你们曾经不是做过那样的一期节目吗？ 对啊， 你跟几个朋友一起互换衣服，穿到别人身上确实还比穿在你身上好看。 是啊，然后我也换回了一些非常好看的衣服， 对， 很开心。 希望会有这样的活动吧。 对啊，以后一定会有啦，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比如说在易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如果你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点击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对我们的帮助那就是很大。 是的， 离这个活动也是会越来越近。 是的， 哎，那到了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买的比较成功的衣服吧。 啊，上来就分享成功的衣服，你失败的衣服有那么多。 其实你知道吗？我刚才说完成功两个字，我觉得很后悔 啊， 因为我并没有什么很成功的衣服。 我还可以，我还可以。 我今天带来大部分失败的，比如说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件，我有两件卫衣都是同一个牌子的，但是呢它那个牌子出的卫衣是男女同穿款，所以而且在北京当时还没有实体店，所以你买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试的， 是时尚潮人的感觉。 对，我就买了 S 号和 XS 号是两件卫衣， 按理来说应该是 OK 的， 按理来说应该是 OK 的，结果呢 XS 号那件我穿上是可以的，可是今年新买的一件龙虾粉的，颜色叫龙虾粉哦，很就是很流行，但是我穿了以后 现在的颜色都要跟这个美食搭在一起。 对呀、啊、 玫瑰，哎，不是石榴， 石榴糖浆红 是今年主打的流行色啊，石榴糖浆红，然后刚才说龙虾粉、 龙虾粉也是今年新出这个牌子新出的卫衣，我那件 XS 号的是去年的 Emoji 合作款嘛，所以我现在想请泽华到表演区给大家展示一下， 让大家看一看到底是笑话还是真的不错。好，泽华去喽。 现在泽华非常帅气的泽华已经到要到我们的表演区去了，你没有拿衣服，你去干嘛呢？ 先把话筒拿过来，这样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好听的声音。 这件衣服因为是男女同穿款嘛，所以刚才在上直播之前我还比了一下，好像真的是泽华穿上更合适一些。 是的，然后大家可以先来吐槽一下泽华。今天泽华来到节目当中呢，也是带来了自己新买的一款时尚爆款的一款鞋。 现在镜头照不到你， 来， 所以我希望 个镜头特写吧， 导播老师可以能给我们的泽华一个全身镜头，让大家看一看他的鞋有多么的可笑。你来介绍一下你这双鞋怎么回事吧。 这双鞋呢是国民大品牌飞跃旗下的一款合作款，是跟迪士尼合作的，然后呢推出的是星战系列。大家可以看到我头前面这个鞋头是星战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包括这个颜色的配色，你完全我不说话你看不出来这是飞跃吧？ 完全看不出来，我还有以为是一些大牌。 这款鞋呢在上海现在非常非常的红，据说一双都买不到。 那你是怎么买到的呢？ 44码的，但是我因为它鞋做的比较偏小，我穿上去正好，然后我就把最后一双买到了。它其实算是有一点点的残次品，因为当这个鞋头前面有一点点变白和变脏的感觉，所以但是我觉得它是爆款，我就一定要买。买回来以后这款鞋真的是我觉得见仁见智，喜欢的人会觉得很好看，不喜欢的人一定会吐槽。 配这个衬衫哎， 这样穿就有一种嘻哈时尚的感觉。 UMROBERT Robert 所以泽华我能不能问一下这双鞋价格是多少？ 这双鞋很便宜的，才打完折之后才400块钱。 哇， 对，40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双爆款哦。我觉得就是这种爆款吧，就生活当中你可以穿着玩这一个月你穿起来觉得好笑，然后也不错又时尚，就可以买。 那你明天就不会再穿啦？ 过了这一个月我可能都不会再穿了， 所以 这就叫断舍离 就应该把它舍掉。 对，好，展示完我这个鞋之后，接下来要展示小雨的他的这个衣服。 我的这件龙虾粉的卫衣，在泽华来拿这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穿这件衣服，全新的一次没穿，是因为首先它太大了，其次呢我觉得女生穿这种卫衣只有光腿穿才好看，但是北京的这个季节不适合光腿，而且如果要是穿一个牛仔裤或者套一个外套的话又会觉得太过于囊肿，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办法挑战这个卫衣。泽华摆在你身上都觉得很大。 镜头给到我了吗？ 给到了呀。 但其实男生穿这样的衣服是好看的，男生穿稍微大一点的衣服的话我觉得会显得更时尚和更休闲一点。 你可不可以现场套一下让我看看你穿什么效果？ 好的，我现在要逃离画面，一会儿就会变身回来咯 很期待。所以现在有很多牌子都是这种男女同穿款，不知道大家在购买衣服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困惑。而且一般情况下这种比较小众的品牌就算北京有实体店它可能也不会有这款衣服，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试衣间试的，就很尴尬，所以就会通过一些购买的失败的案例才能来摸索出这个经历。在泽华换衣服的画面可以说是很搞笑了。好，泽华你准备好了吗？ 等一下。然后对，我说到这个从网上买衣服，我曾经找朋友给我代购过一件衣服，然后呢他跟我说那款衣服还是一个大牌，就是也是跟 Black 系列的一款合作款，然后我当时觉得应该还 OK 就让他买，他说给我买最小号是我能够穿到的，然后我拿到手以后发现它根本就是女款，而且最小号 XXS 我穿到肚脐，而且我根本穿不上去。 那你把那件衣服拿来送给我呀。 哎，真的可以。 可以啊， 我一次都没有穿过。 我可以拿这个和你交换， 我们可以互换大会。 可以。 是，而且是你会喜欢的品牌。 适合我吗？ 应该是 OK 的。 OK、啊、 因为它真的很小。 那我可以跟你交换。泽华，我可以跟你说很负责任的讲，你穿这件衣服非常好看，而且不娘， 是吧？ 就是对对对，会显得比较暖男的那种感觉。所以也要提醒大家，这个牌子笑脸这个牌子的衣服，如果你要买卫衣的话，女生买 XXS 就可以了，只要你不是非常胖，因为泽华现在身上上身的这件是 S 号，已经很大了。 是，但是我觉得男生就应该穿稍微大一点码的，如果太合适的话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看、啊、 可是你穿这个也不会觉得紧啊。 而且现在这样的卫衣其实是比较流行里面穿一件衬衣的， 对， 简单款的衬衣 刚好，你现在就是嘻哈男孩了呀。 对呀、啊、然后袖子也要出来一点，不要把这个袖子全藏起来、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这个袖子翻出来也是好看的、然后撸起来，这样是非常时尚的一个穿搭。好了，送给我了， 送给你了，我可以给你交换，拿你进来跟我换哦，记得拿哦。 这期节目上的真的是非常的， 大家都在见证，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继续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是的，其实这样的衣服我觉得女生穿的话，刚才小雨也说过， 底下如果是穿一个超短的裤子， 嗯， 就最好是隐形的裤子， 对， 就可以盖起来，显得腿又长又细又好看， 嗯， 然后也是男朋友穿男朋友风的那种衣服哈。这其中的一件龙虾粉， 对， 下面还有一件， 下面还有一件，我觉得你展示一下就好了。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虽然好看，但是因为这两年其实不太适合穿打底袜，所以冬天的时候我觉得女生就是穿裤子配大衣就很帅气，所以现在泽华手上拿的这件衣服， 这款衣服我觉得也是男女通都可以穿的吧， 对， 男生穿也是比较可爱，女生穿我觉得你穿就可能会 怎么了，穿怎么了，你说 就感觉不大不小，比较另类， 对， 不伦不类，不是另类，对， 还是光腿比较好看，或者配一个超短裙， 因为它哪怕大一点，它这个肩的部分滑下来是好看的， 嗯， 小一点是紧身的也好看的，这款我觉得你穿上去应该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 对啊，所以我要用我这两件衣服来跟大家说的道理呢，就是说不要盲目的去购买一些最近很流行的元素，比如这件蓝色的卫衣就是跟 Emoji 合作的，去年非常红，很多网红都穿过的，然后今年这件龙虾粉也是很多网红都在穿，我就是跟风买了这两件衣服，但是最后发现一件也不适合我， 这也是提醒很多女生买衣服的时候会喜欢买一些就是看上去像是男，哎，甚至很多女生会买男装， 嗯， 她觉得有一种男朋友风的感觉。 我呀，我今天带来的很多衣服都是男装。 对，但是带回家以后你会发现搭配起来，如果搭配好的话很时尚，搭配不好的话就是一个鸡肋。 是， 嗯，好，这是这两件衣服。 对，如果你穿不好的话，就会显得真的是很大很臃肿，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好，非常感谢泽华。其实我在那还有一件衬衫想展示给大家，它是一件真正的男款。是日本那个很有名的爱心品牌男款 S 号，我当时也是想把它在秋天穿出帅气风，但是没有想到我穿上之后还是有一点肥。 这款衣服我觉得应该算是成功的， 嗯， 我觉得男生穿这样的衬衫的话就会显得比较普通了。 哎，那你觉得如果我穿这件衬衫要把它塞到裤子里吗？ 塞到裤子里是好看的，要短裤啊， 嗯， 塞进去是好看的。然后我觉得另外一种穿法也是像刚才这件衣服一样，嗯，配一个就是把裤子藏起来的衣服，因为我觉得你穿应该是长的， 对， 可以盖住腿的， 对， 这样的话也是一个隐形的，然后很好看，特别是坐在阳台当中，小风吹过来撸一下头发，哇，这简直是当年所有男生对于女神的一个初印象。 然而我们生活在的城市却是北京，那冷风嗖嗖的一吹， 而且这个是标准的，就是女生会喜欢的男朋友款，因为男生很多这样的条纹的衬衫， 对， 竖条纹的衬衫， 嗯， 但它也有这样一个爱心，所以女生会喜欢。 嗯， 这款衣服我觉得算成功了。 对，这件衣服其实是我要推荐给大家的。 是， 嗯，因为我觉得女生的衣橱里可以必备一件，尤其是因为冬天嘛，我们城市里面都是有空调的，暖风很热， 嗯， 所以在房间里面不用穿特别厚的衣服。像泽华现在身上穿这个卫衣，其实已经有点厚了，如果暖气的话，所以冬天的话，你可以穿一个那种很薄的衣服。再套一个这种衬衫，在办公室呀，或者是在一些其他场合，都还蛮好看的。 是，但同样衬衫，我觉得男生衣柜当中必备的是一件白色的衬衫， 嗯， 一定要是纯色的，然后材质不要是那种太纯棉的。 你今天穿来这件就很好看。 对，因为我今天穿这件是定制的啦，是，但是我觉得， 哎呦，很高级呢。 就每个男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衬衣，它很百搭，真的很百搭， 嗯， 你穿卫衣也好，然后你穿牛仔衣也好，穿 oversize 的风衣也好，怎么样穿它都会很舒服，而且 很 凉快。很 多男生会不太敢穿衬衫， 对， 因为有些男生他们穿衬衫的方法会一秒变成卖房的。 那是因为就是大家会去买那种西服里面配的标准的白衬衫， 嗯， 那样子的话如果穿出来真的是很奇怪，所以白衬衫也要是相对休闲款的，但是一定要是纯白色的， 而且千万不要把白衬衫塞到裤子里，对不对？ 也看你怎么穿了，如果你穿西裤的话就真的还是蛮奇怪的。 好了，我的衣服基本上展示完了，接下来就到了泽华时间。 泽华时间今天带来的衣服我们要现在展示吗？ 嗯，那就一会儿再说好咯。这样，泽华，你先坐回来。今天哦，你那还有一件风衣，对不对？ 啊，对。 你要不要把你的风衣穿上？今天泽华还带来了一件目前看起来很奇怪的风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的妈呀！今天这样，这期节目真的会热死。衬衣外面套一个卫衣，再穿一个风衣。 今年夏天那些 rapper 们，他们都是一个穿的比一个厚，这样才有范儿啊。 嗯哼， 你现在真的很保暖哎，好好看哦。 这风衣很好看， 你来说一下你的推荐理由吧。因为女生，我其实对于男生的风衣怎么选择还不太了解。 我很喜欢，就是 因为这两年开始流行 oversize 的、嗯、但其实在之前的话我觉得 oversize 是男生女生穿都好看的、嗯、女生可能会显得臃肿一些，但是男生穿一件 oversize 的话会显得比较有风度和潇洒、嗯、不信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历年来的这个日剧啊，包括我们隔壁邻居的这个剧、嗯、你会发现基本上男生都会有一件 oversize 的风衣，所以我觉得对于男生的衣橱而言 oversize 的风衣是一定要有一件的。 哦，那如果要穿这种 oversize 风衣，是不是下面的裤子就要稍微紧一点，不然就会显得浑身松松垮垮。 就是松松垮垮的感觉很好，很嘻哈。而且我觉得这样的 oversize 风衣，无论你里面穿西服，很多男生会穿的、嗯、是显得比较精神的一种打扮、嗯、第二呢，就是穿休闲的裤子呀，配上一个休闲的衬衣或者是卫衣，穿起来会显得比较的干练一点，也是 OK 的。然后你包括很多男生还会穿帽衫，这两年也流行里面穿个帽衫，然后再把这个帽衫的这个帽子放到这个风衣的外面，也是好看的。而且我这款风衣它最大亮点是它是正反两个颜色都可以穿的。 哦，那你要不要再反过来穿一下？ 对，好，那我再展示给大家。 上完这期节目，泽华可能就要中暑了，一段时间不能再来女神百分百了。其实现在有很多品牌都会出这种两面穿的衣服，我觉得很多人也会因为这种两面穿的这种概念来买件衣服，就会觉得你花一件衣服的钱买到了两种感觉。 你看这就两件了，这变成另外一个颜色了、 嗯、 虽然看起来还是同样的款式，但是因为它有一个腰带，我腰带我刚才没有系、 嗯、 如果系起来的话里面那种是直接束腰的那种， 系起来你也没有腰啊。 啊，是的，也是的。外面这个颜色呢，你就可以这样的大大咧咧的穿，如果你系上扣子的话它其实也是好看的。 嗯， 嗯，所以这是我觉得男生衣柜当中必有的风衣的一个款式。 那这件风衣是你平时经常会选择穿的吗？ 我每年到了这个季节都一定会穿这个风衣。 哦，他已经买了很多年了。 对，我也一两年吧，但这一两年的时候我都会穿、 哦、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款式它基本上是不会过时的。 对，所以这样的衣服即使可能大家会觉得秋冬的外套有一点贵、嗯、但是如果你买这种很百搭不过时的款式的话，可能你能穿很多年，它就会值回这个价格。 是的， 而且它的质感是一直在的。 是的，然后我也建议大家，就是现在男生很多的穿的风衣的感觉是那种黑色的，然后那个 太沉重了， 非常正统的那样子的一种风衣的打扮，看起来就真的很像是在路边推荐大家买一些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需要的这样的一种穿着打扮、嗯、所以如果你想时尚的一点的话，就不妨买一件 oversize 的，然后是每一年每一季度它基本上不会太过时的颜色的这样的衣服。 对， 嗯，好，这是我展示的 推荐。正好泽华说到这儿呢，我还想跟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是可以你可以花大价钱来买，而且它能一直经典永留藏在你衣柜里的一个单品，就是牛仔外套。今天泽华也问我说，我是穿牛仔外套还是风衣，我说我穿的牛仔外套，那你就带风衣吧。所以也是我跟泽华共同想推荐给大家，无论你是男生是女生，牛仔外套可以说是男女通吃了， 太好穿了， 太好穿了，而且永远都不会过时。甚至说我可能大一大二时期的牛仔外套现在穿起来也很好看。 对， 嗯， 因为我今天去健身的时候先穿的全部是健身服嘛，宽松的健身裤、 嗯、 然后里面是一个白色的一个健身的衣服、嗯、我当时在想穿一个什么样的外套比较合适，然后我就试了好几件，有这个速干衣的， 嗯， 然后有那个长款风衣的，发现都还是有点怪怪的。 这个男生真的是绝了，去健个身竟然还要试好几身衣服，谁看他。 后来我穿了一件其实跟小雨的这款牛仔衣差不多颜色的一款男生的风衣、 嗯嗯、 啊，不是牛仔衣，穿到身上以后真的很百搭，瞬间还有一种时尚的感觉。 对，而且它不会过时，哪怕过了五年十年牛仔衣还是牛仔衣。 对，像女生这样穿法的话也是显得干练， 嗯， 时尚， 嗯， 然后有品味。 对，你搭配裙子裤子随便你怎么穿，所以牛仔衣也是我们可以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永恒的单品。 而且牛仔衣最好的一点是不用买那种特别贵的牛仔衣。 对， 就是基本上 Gap 那样的品牌的这样的牛仔衣大概是四五百块钱一件的、嗯、你真的可以穿好几年。 之前有一个已经倒闭的品牌叫做 AA， 嗯， 我有一件他们家牛仔衣，可能是我就真的是上大一的时候买的， 嗯， 到现在为止我前天上直播的时候还拿出来穿了，很好看。 牛仔衣是又脏又旧，又有那种穿了好几年的感觉，你反而会觉得很好， 而且不用洗。 对，是的，这也是跟牛仔裤一样的道理了。 对，非常的适合懒人。好，今天我们的时尚断舍离环节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建议大家不要买的黑洞，比如说女生不要轻易的去挑战男款的衣服，还有男生如果是购买风衣的话，像刚刚泽华说的，不要经常挑选一些很黑色很重的那种颜色。 对，然后也不要买太跳脱的粉色，我曾经买过一件粉色的风衣，后来我发现真的是只有那一个季度你穿起来是好看的， 是 过了这一季，过这一年，你明年再穿的话，无论它多少钱，你都会觉得有点怪。 总之呢，我们在选择衣服的时候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安全区域，比如说你要了解最适合自己的颜色是什么，自己的身材比例，每一个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人都会有一些优点和缺点，怎样把你的优点展现出来，把缺点完美的规避掉，这个才是你穿衣服上最完美的展现，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追捧一些网红款呀， 对 一些什么超模穿的款，他们穿上好看不一定你穿就好看。 是的，这里是十一假期第六天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环节。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花语环节要跟大家分享的秘密，我已经不想再吐槽了。 是男生的秘密哦。 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刚才一直摆放了四件非常奇特、颜色也很怪、很丑的衣服， 是一模一样的款式哟。 一模一样，是泽华买的。要不然你先来讲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有几年的时候，男生很流行穿 polo 衫，然后穿 polo 短袖的时候呢，是比较流行穿某一个品牌的，就鳄鱼嘴的那个品牌的。当时觉得穿起来感觉上比较成熟一点，又有如果颜色跳脱一点的话，还会显得这个男孩子比较的可爱一点。所以我当时呢，去到了某一个国家旅行的时候， 就想当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 正好赶上，我觉得很便宜。 这还在国外买的， 对比在国内买要便宜一半的价位，我觉得太合适了。然后我就一口气买了四件，一模一样的款式，不同的颜色。 然后呢？ 当时觉得赚到了，我这个夏天，包括未来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都可以穿这样的衣服。 然后你来说一下他们的下场。 拿回家之后，我发现当年我就只穿过一次，而且是只是红色和绿色这两个颜色，另外一个橘黄色和白色几乎就没有怎么穿过。 为什么？为什么回来就嫌弃那两个颜色？ 要不要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先展示一下，看看吧。 随便拿一件上来了。 拿在我手上我都很嫌弃，感觉一秒回到了80年代。 那大家看，其实是好看的，是不是？有好几年，有几年的时候。大概是三年前吧、 你可以送给你爸爸呀。 哎，对， 对吧？ 这两年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是很适合中老年朋友穿的衣服， 很适合中老年朋友去爬山呀、去郊游啊、参加一些什么活动啊，都可以穿。 戴一个遮阳帽， 对 对 对。对 所以我这两年也开始宽慰自己， 还要把这个衣服扎到裤子里面，系一个腰带， 那个粗的皮带。 对对。 若干年之后，比如到我40岁之后，可能就有的上用得上了。 对呀、我再展示一下。 这是刚才橘黄色。然后这是绿色，其实这个绿我觉得也挺好看的，是那种比较鲜艳一点的。 好看的你穿啊。 但是你知道这个最尴尬，就是等我到40岁的时候，我又会觉得太嫩了，又不适合。 青草绿。 是。 这才是真正的青苹果乐园。 还有另外一件呢，是红颜色，这个红颜色是今年比较流行的。哎，石榴。 糖浆红。 石榴糖浆红。 并不是，它就是欢欢喜喜中国红啊。所以。我其实真的觉得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很少有像你一样会一下买四件。如果我很喜欢的话，我可能会买两件，但我不可能买四件。 我跟你讲，男生真的会买同款好几件，不是同款好几件了，然后拿回家以后发现不会穿。不光我一个人这样，我做了一项调查数据，我身边的男生朋友。 你为什么会做这么无聊的调查？ 因为就问我有这样失败的一个案例啊，我就会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买过同样的这样的衣服，很鸡肋的衣服，很多男生都说有。然后真的就很少穿，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建议男生朋友，如果你有这样曾经跟泽华一样犯过比较愚蠢的错误的话，今后就不要再做这样的行为。 就是你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一点的思考，这几个颜色，你当时可能当下的感觉就是觉得把它们集齐了很开心。 对。 可是， 真正你怎么搭配，回来怎么穿，那就不好说了。 对，是的，这是最后一款 白色。我反而觉得它这几件里面最好看的就是这个白色。 运动的时候可以穿，对不 对？ 对 啊，非常。如果我爸爸瘦一点，我可能会把他要走。可是 那 我 送给你了。那我今天的四件换你这一件粉色。 那你真的是赚到了。 但他并不想要。你看这样的衣服其实就比较尴尬，在于你想送人，朋友都不想要。 那你当时买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希望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真的可以做到断舍离。 对，做到时尚断舍离，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男生和女生，都要做更精致的自己。 是， 是的，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收获了一件龙虾粉的泽华， 你记得把那件衣服给我， 拜拜喽， 拜拜喽。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